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书，一起来谈一谈读书的一些感受。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点什么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个话题。有一句话啊，说知识就是力量。当然知识啊，包含了好多好多的内容了，方方面面。也许很多朋友都认为啊，只要是对我们能够有用的那些内容都叫做知识。但是对于很多呀专业人士来讲呢，这知识更多指的是科普，科学知识这样的一个大的范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科普书籍。今天呢，来做客的一位专业朋友啊，是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业人士高原。坐在我旁边的高原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好，刘莎你好。 哎，高原，刚才呢我跟大家说到了啊，咱今天这个主题呢是科普书籍。那什么叫科普书籍呢？是不是在这儿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作为一位专业人士，你怎么理解科普书籍的？ 嗯，好的。其实这个科普书籍呢很简单，科普就是科学普及。 嗯， 那我们把科学知识普及给大众，普及给公众，那么这一类的书籍就叫做科普书。 嗯，说到了科普啊，有不少朋友说呀，说这科幻这俩字长得跟科普也挺像的。那这个科幻和科普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能不能就是说有一些科幻它其实就能当科普来让大家阅读呢？ 嗯，其实这两者的关系还是很有趣的。首先我们说呢，一个是正在发生的，一个是还没发生可能发生的。那么正在发生的呢，通常指的就是我们的科学知识，一般的科学普及。那么像还没有发生的，有一些幻想色彩的，基于一些知识的，那它可能以后会发生，或者呢是更加高级的一种展望。那么这个呢有一些科幻色彩了，我们叫它科幻。那么其实之前的很多科幻作品的一些成果，那么在今天已经实现了，所以说他们两个的关系很巧妙。 哎，刚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呢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科普书，什么叫科普书，而且这个科普和科幻啊是有区别的。这两类书其实在现在我们国内的市场卖的还都不错，还都是有不少的这类的书籍出现的。那么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高原，刚才我说了他是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业人士，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位作者，同时也是科普书的读者，对吧？ 对，肯定先是读者后是作者。 那我在这儿呢也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今天呢在跟大家谈这个科普书，其实是一个对科普书的盘点的同时呢，还要介绍高原的一本科普书。这是一套书啊，博物馆里的中国当中的一本倾听地球秘密，是吧？ 对。 怎么个倾听地球秘密呢？ 其实地球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家园，是我们人类唯一的家园。但其实呢，地球之中呢蕴含着很多的奥秘。那么从最里头的，我们说从地核这个地幔，然后到地壳，包括这个地球当中所富含的一些化石资源呀，一些矿产资源呀，宝玉石资源呀，那么统称呢都是归地质学这个范畴来研究的。那所谓倾听地球的秘密，就是让我们一起走进地球，来了解这些非常有意思的地质学的知识。 就是高原带领大家把这地球翻腾一下，看看地球里面 看他能跟说咱说什么秘密出来， 都有什么，是吧？ 对， 太近的地核里面，哎，咱们掏不着。哎，但是我记得啊，好像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探测能够进到地核里面了，是吧？ 对，他们的这个发展技术是不断加强的，那么我们能够勘探的深度也是越来越深的。 但是这本书当中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大家能够啊平常发现的，而不是说全球仅能够进去一次那点拿出来那个化石让大家，或者说那标本，不能说化石，那个标本让大家看的。我们今天在这本书当中谈的是大家能够更多看到的那些内容。 对，在这本书中呢，我们选择的题材呢和大家是非常贴近的，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全书呢我们分成了四个大的章节，那么第一章呢叫做从板块运动到河流山川。那么河流山川呢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我们经常去旅游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其实河山呢、河流啊、山川呀，它们和板块构造运动是非常密切的，所以第一章我们叫做从板块构造到河流山川。那么第二章呢叫做从三大岩石到多彩的矿物。 从大块的到小块的是吧？ 对， 前面是河流江山，底下是构成这个河流江山的这些 三大岩石，还有以及呢就是构成岩石的多彩的矿物。那这是图书的第二章。那么第三章呢叫做从宝石之王到玉石之首。 你又开始捡贵的跟大家一起来翻腾了。 对，其实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宝石啊、玉石啊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第三章呢以这个为切入。那么最后一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普及的点，我们也没有起那么华丽的名字，也没有从什么到什么，直接呢就是地质灾害。 哦，这是大家哎呀现在提起这个事儿就会觉得有些痛心， 可以说是频繁发生啊。 好了，刚才呢我们是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啊把这个倾听地球的秘密啊这本高原是作者的书跟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可以以这本书为例跟大家聊一聊这科普书，而且我们觉得现在好多科普书，其实高原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多的相当一大部分的科普书其实是家长朋友买给自己家里的宝宝的。 没错，关键是给一些青少年还有一些学生看的比较多。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跟家长朋友也好，还是说是读者朋友也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科普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书，它有哪些种类，不同种类的特色，然后帮大家呀去挑一些好的科普书，不论是您自己看也好，还是给您家里的小朋友准备也好。那咱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吧。 好的，没问题。那么首先呢谈到这个科普书，我们第一个要关注的是什么？是它的一个读者群的问题。 读者群，一般的书基本上就分为是青少年、儿童的，然后成人的，是吧？这是说的一般的书的划分。难不成科普书除了这样的划分以外还有其他的划分吗？ 确实有。因为科普书呢它更加关注的是不同年龄的儿童他认知能力的不同，那么做科学普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得对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所以呢根据这个特点呢，我们又把整个的科普书的读者群呢细分了一下。那么我们可以分成呢如下四个，这个五个类群。那么第一个类群呢是我们讲的非常低龄的儿童，低幼儿童，他一般是3到6岁，是学龄前儿童的科普书。 哦，学龄前儿童的科普书。 对，那么他可能更加关注的是对于孩子认知能力、学习能力的一个培养，以这种颜色呀、图形啊，包括他怎么去识别这些信息，这样的一方面的一个重点， 有点像那种看图识画、 识字呀， 还不能叫识字呢。那时候3岁的孩子认字有点早，但是看图识画，画一苹果，你给他指是什么？画一小蜜蜂，你给他指是这样的。 对，那个可能谈不到科学普及，但是起码可以把一些科学的元素呈现给孩子们。那么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从6岁到12岁。大家听这个年龄就知道是从1年级到6年级。那么这个一般的群体呢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小学生。那么第三个类群呢是从12岁到18岁。那么虽然这个阶段的年龄跨度不是这么多，但是呢它反映的呢是青少年，是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同学。那么这一部分的读者群他们的知识储备了很多了，他们不同于小学生，所以这些科普书在写作和创作的时候是有独特的一些这个之处的。 哦，这是6岁到12岁，然后12岁到18岁，然后是不是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版了呢？ 对对对，是成年人版，这是比较普及的那个版。 哦，这是已经分了4类了，按照读者群。 对， 还有其他，还有在这读者群当中还有其他的分类吗？ 还有经过我们的这个经验的累积呢，我们又辟出来一类，叫做专业及爱好者类群。 哦，作为普通人来说啊，他可能对一些知识感兴趣，但他远远没有那些专业人士及爱好者有那么 痴迷， 对，或者说有那么丰富的知识。 对，一般我们讲是就是科学普及书呢，有常识部分的内容，就是给大家来看的。那还有一些爱好者呢，像我们接触到的有恐龙的爱好者，有生物的狂热的爱好者，他们本身积累的知识很多，那给他们创作科普书，那就要费一番心思了。 对。又得足够的有知识含量，而且这知识含量还得足够的高级，要不太低级的人 让他得是看着解渴才行， 是吧？哎呦，刚才呀，高泉你这样的一个介绍，我发现这个科普书的读者群可能相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生活书啊，或者小说啊，或者其他的这种题材的书比较起来，这个划分的分类更加细。 所以这就要求在家长朋友们选购的时候，要明确自己的孩子处于什么阶段，然后选取什么样的书给他是更合适的，不然有些时候呢，可能家长不理解、不了解，那么可能选择了一些过难的或过简单的书籍，对于孩子的学习科学知识都是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的。 你看，我们如果看一本小说吧，如果是大家都能够看懂这小说上面的字儿的话啊，那么每个人理解可能是虽然会有这个相差。有不太一样的，但是基本上这个大致的内容能够看得懂。但如果你是看一本科普书的话，如果你给一个小学生看一个高中的内容，那 难为他了， 他肯定 看不下去。 但如果你给一高中生看一本小学生的书，他又觉得这书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对对对， 科普书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读者群的划分它真的挺细的， 没错。那么除了这个读者群的划分以外呢，我们还观察到呢，在形式上科普书也是五花八门的。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有比较传统的这种讲述讲解类的，这个大家可能很清楚。有的时候可能是由问题引出，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十万个为什么，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了，我们把它解答一下，有这种讲解讲述类的。那么最近呢，还有比较适合孩子们看的漫画类的通过漫画来这个传递科学知识。那么第三个类呢，就是动手实验类的，我们会看到很多100个有趣的地学实验呢，身边的动植物实验呢，通过这种实验动手操作的方式来学习科学。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图鉴和图册类的，就是文字比较少，它是通过这个大量的图片，精美的这个图片去认识大自然，叫做图鉴和图册类的。那么当然呢，还有就是科普小说啊，通过这种小说的这种不一样的文体来呈现科学知识。 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高原，你的这本书《倾听地球的秘密》里面吧，有文字，但是还有特别大量的这个图片。那你这书应该分到刚才咱说的这个按形式分类当中的哪一类里面呢？ 我觉得我这更偏重于这种讲解讲述类的，就是又有图又有文，图文并茂，讲解讲述。 我觉得你这书啊，有一点特别的狡猾，就是如果对于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来说呢，他可以看这个文字，因为有更深层的意思在里面。对于年纪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来说呢，看图片也挺有趣儿的。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在创作这个书的时候呢，就是出版社曾经跟我们就是探讨过，因为毕竟、 怎么能让更多的孩子看这书？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受众群体呢定位于9到14岁，那么这就是肯定是小学生了，然后小学生到12停止，那么还得顾及一些初中生，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其实这个地学知识的普及啊是很难的，很多这个原理呢很抽象，我们再用巧妙的文字呢也难以去解释清楚。那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啊，我要做原创的漫画插图啊，我要把这个板块构造运动呢变成一种可爱的卡通形象，让孩子们去理解。所以在这本图书当中呢，我们插入了大量的原创的漫画， 所以 来解读。 这本书当中内容就特别丰富，有文字，有这种标本的图片， 有原理的图片， 对对对， 还有漫画。 对，这本书做起来挺费事儿的。 对，刚才我们聊到了科普书的读者群还有形式，那其实在内容上也是有说到的。那么一般呢，科普书呢可以分成这几类。一类呢是偏重于综合类的，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什么知识都涉及，比较丰富，内容涵盖面比较广泛，但是深度可能差一些，这是一类，我们叫做综合类。 其实我们大家平常经常说到 的最多的可能是这个 十万个为什么，应该也属于这一类的 综合类的。对，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专业类的，它可能是就一个领域或一个问题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和阐释。 我知道了，你这个倾听地球秘密就是专业类的。 对，是属于专题专业类的。 就是地质类的。 对对对，那么还有一类呢，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我比较喜欢的一类，就是科学家的一些真实的一些考察日记呀，或者是科学家的一些传记呀，通过 科学家研究一个事物的这个全部过程，包括考察、游记啊，来从中啊体现出一些科学的东西。 我觉得谈到这个人物传记类的，可能对于中国的很多青少年，应该现在都已经成年人了，他们来说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珍妮古道尔的。 嗯，对， 是吧？ 研究黑猩猩的。 对，研究黑猩猩的一系列的，像黑猩猩重返家园呀，还有一些黑猩猩的研究啊， 对对对， 这样的传记类的，应该是当年吧，二三十年前普及率非常高的。 是这样的，就包括每次我看到这些科普图书的时候，津津有味，就好像和作者一起到达了野外，看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身临其境，挺好的。 嗯， 当然还有一类呢，是现在比较特别的一类，是根据学校的一些要求，那么和学校的课程结合的比较紧密的一些课外辅导的科普读物也出现了。 哦，其实不仅仅是和学校教育这一种相结合，现在还有和幼儿园教育 相结合。没错没 错，对，比如教小朋友要刷牙。 嗯， 为什么要刷牙呢？是因为这个嘴里面有细菌 啊，牙齿王国里面来了坏人，那个坏人是谁？问怎么保护牙齿公主啊？这样的。 然后你看啊，我印象当中，这个结合学校教育的，就有讲讲不同的，比如说什么化学课是怎么回事， 有趣的化学实验啊，什么什么的， 还有物理的， 对 啊，生物的，这样特别多。但是这种结合学校教育的科普书，中学的还有吗？我觉得倒是比较少了， 到高中就少了，到初中我们还见过。 到初中还有吗？ 有一些。 其实你这本书它也是跨初中，但是绝对更主要的这个学生 是 应该小 学生 啊。哎，为什么现在这种情况啊，就这种科普书给小学生的更多，而中学生包括成年的要相对少一些呢？ 其实也不是少一些，而是我们会更加关注于孩子从小学阶段科学素养的培养。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做科普的黄金时期是什么时期呢？是小朋友上幼儿园以后，到小学这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课业压力不大啊，没有那么多这个升学的压力，他有更多的时间去选购课外书。那么孩子的兴趣的培养呢，也是从这个时间段开始起来的。 嗯， 那么所以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小学生的兴趣培养。 哎，而且我们再从这个我们人类啊，这个一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谈，也可以说到一点，就是在小学生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段是孩子特别爱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的时间段。 对，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家长没有把足够的知识量给了孩子，可能孩子就不会培养出一个终生去喜爱阅读、去看书的一个习惯了。 对，就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写《地球秘密》这本书呢？是因为其实地质学，离小朋友有些远。其实生活当中像宝石啊、妈妈带的一些翡翠啊，都是地质学领域。但是孩子们可能不注意身边的这个岩石，不注意小石头。但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小朋友的这个关注点来向他们介绍这个地质学的知识。那么包括我这个书呢，作者呢也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朋友、同事尹超老师。那么像地学这个领域这么大啊，有这个板块构造方面的这个专业的学科，有这个宝石玉石方面的学科，有矿物的学科、岩石的学科、地质灾害的学科，我一个人肯定是完成不了的，所以呢我还请了我们馆的这个同事一起来这个主笔来完成这本书，希望给大家呈现更多的一些内容。 其实不仅仅是刚才高原啊说到他这样的一本书，绝大部分的科普书往往真的不是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 真的是这样， 他真的得需要一个团队。 没错没错， 大家想一想啊，咱先不说那种综合类的那种十万个为什么，那 太庞大了， 对，只能用浩浩荡荡来形容了。咱们就说某一个专业吧，因为作为现代人来说，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人学化学的，说那个人学物理的，这是我们大家从大的方面来说。但如果你真的是了解他学化学，他是哪一个专业的， 是有机化学呀、分子化学呀、无机化学呀， 对 呀、 啊、 分了好多。 但如果要是讲科普的话呢，那么肯定是把这样的不同的这个分类都揉在一起，然后由浅入深这样的去通俗易懂的去讲解。所以真的是需要好多的专业人才集中到一起才能写一本科普书。 而且不仅是专业人才，我们发现这个科普书的创作很难上加难，就是不仅要专业的人凑在一起，还要有一线做科学普及工作的。就往往专业人士可能他很明白他的这个研究领域，但他说出话来可能读者也好、听众也好、观众也好，他听不懂，所以往往是得在经常和这个观众啊、听众啊、读者打交道的，喜欢知道他们的这个语言风格的，认知能力的，可能这样写起来书大家更喜欢。 高原，这是你的锥心之痛是吗？写这本书的锥心之痛。 我当时这个书啊，因为是小学生的群体，我就琢磨这话，琢磨来琢磨去，这句话怎么说小朋友能搞懂，那真是咬着牙呀琢磨。 其实不仅仅是啊，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文字是需要小朋友能够理解的，就连你这里面的那些配的插图，还有一些那些漫画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其实也都是必须要求和成年人的不太一样的。 没错，就包括 相对而言，其实我都要觉得照片是最容易的。 其实文字、照片、插图都不容易。比如说我们选择的这个照片，它必须是能够恰当解释你文中出处的这个内容的，而且这个照片的细节是不是能体现，怎么体现，我们都得要深思熟虑。 哎呦，我还以为你讲到，比如说你讲宝石的时候，你就拍一宝石放上去，然后你讲到玉石的时候，你就拍一个玉石放上去，是这样的呢？原来是每，比如说你讲到是黄河的那一块什么石头，你还得找一块那 特意找到黄河的那个泥岩或那个砂岩，还得是找块大的、特征明显的，孩子一看能记住它的。 那这么说，你是为了写这本书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我是走不遍，但我找到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同行朋友，帮我提供图片，帮我忙吧。 太辛苦了， 不容易 啊。所以我觉得高原应该在这儿感谢感谢你的这些同行。 非常感谢。这个书中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包括彭博老师为我照顾照片啊，还有一些我们的同行同事都有参与我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我们刚才真的啊，就是啊，以高原的这本书为例子跟大家说了一下，这科普书啊确实挺难写的。那么但是现在家长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说我们看到的市场上科普书特别特别多，为什么你们说难写，这市场上书都这么多呢？高原，这个问题交给你了，你来回答吧。 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啊。首先是现在全社会呢非常关注科普这个领域，所以呢科普书籍的这个出版的项目呀，或者这个科普书的这个出版的这个要求很高，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这个出科普书。但是说到这儿呢，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科普书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刚才我说过三个方面，形式、内容、读者群。建议大家要仔细去掂量这三者的关系，再给孩子和家人选择适合他的科普书。因为毕竟现在科普书呢是良莠不齐的，建议大家呢选择有专业研究背景的啊，有专业人士参与的啊，这种科普书籍可能会比那些综合类的啊、大杂烩类的更好一些。 好了，我们今天呀、跟听众朋友们聊这个科普书籍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业人士高原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到这里也就快要结束了，再见。 看我的心越来越真，雨后窗外羞涩的花蕾，像你那样迷人。公园小路漫步的清晨，优雅跳舞温暖黄昏，河边树下玩耍的孩子，像你那么天真。不要问是谁辜负了我们的青春，我对你的爱比海还深，在无尽黑夜刺痛我的灵魂，是你轻轻一吻，是你我的美人。